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上句来自音乐诗人李健带来的这样一首老歌啊，绽放啊，当年呢也是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领略到了这种所谓的诗情摇滚，在这种快节奏的旋律当中还能够有这么透亮的声音能够配上去，而且你丝毫不会觉得违和啊。以前就会觉得像这种摇滚也好， 像这样的歌曲就应该是那样嘶吼啊，应该是愤怒，但其实还有一种淡然如水的感觉，就是李健的气质。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好歌期待你来发现，比如说接下来春春李宇春的 Why Me。 你好，我是思萌。 想想，年少就应该张狂，想唱我就唱，偶尔自恋的欣赏，沾沾自喜 rock。Cause I'm crazy. Why me? Why me? Why me? 越问我越神秘。Why me? Why me? Why me? Just crazy. 歌都要唱，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心情热得发烫，留下我们的天堂，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的梦一起想，好的关一起穿，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奔忙，你会在我身旁，不怕受一点伤，不怕岁月多漫长，你永在我 you are. Let's go dancing in the dark. Don't wait, you can push the start. Lose control. Kill me slowly with your kiss. Wrap me around your fingertips. Damn, I need another hit. Make me lose my mind. Hallucinate when you call my name. Got stars in my eyes. And they don't say when you call. 这个声音是来自 Dua Lipa， 在最近 Billboard 的榜单当中呢，他也是将一首这个跟 Da Baby 共同来 remix 合作的 Levitating 一直在这个榜单的前十位，偶尔可能下滑到十五位左右啊，但是一直是比较强劲的，最高的时候可能会冲到第二名。今年呢，其实感觉到帕姐这边呢，在音乐的制作方面，包括她的这些歌曲的创作，还是能够感觉到非常强劲的那种，想要拿回冠军，拿回这种属于自己的荣誉的这种力量和气场啊。当然我们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歌在活力派的直播当中，期待你收录在自己的歌单里面。 翅膀，我的王牙怎么衡量，我的悲伤，我的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哦，新的方向，新的地方，看欲望在泛光，什么话惆怅，我的奔忙怎么解放，我的冰霜，我的武装，我的说法怎么体谅，太慌张。哦，新的方向，新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要跟各位分享的也是各位家长朋友们以及孩子们需要关心的问题了。因为呢，九月份呢已经开学有段时间了，是吧？不少孩子已经回到校园了，家长也是轻轻呼一口气，就是觉得哎呀，终于把孩子送回去了。但是你要知道，新的担心也会随之出现。比如说，孩子每天坐在教室里面上课，暑假好不容易减下去的体重是不是又要反弹了呢？而且比如说近视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么这个学期的孩子会不会中招呢？别担心啊，在本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陆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既能够减轻家长的焦虑，也能够帮助孩子保持体重，这也是一个适合孩子的运动指南。从明天开始，我们将陆续为各位分享的就是孩子在开学之后，我们家长以及和孩子们能够共同做哪些运动来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Never gonna be nobody's love. Never gonna need nobody's love but yours. If my love ain't your love, it's never gonna be nobody's love. Never gonna need nobody's touch but yours. You can make a grown man cry if you ever said goodbye.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 came around. Been a long time, but I'm back in town. This time I'm not leaving without you. You taste like whiskey when you kiss me. I would give anything again to be your baby doll. This time I'm not leaving without you.Sit back down where you belong in the corner of my bar with your high heels on. Sit back down on the couch where we made love the first time and you said to m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place.

的希望，会乘着梦长大。每一个心都有最向往的地方，没有后悔，抓着梦让它去领航，但未来在那一夜画出一道光，渴望夕阳。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不在乎什么，不露痕迹的微笑附和着，习惯把情绪遮住，悲伤蔓延也会变得无助，背对人群